第三章，我心中悲伤至极，痛哭流泪，开始呻吟祈求说：上主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一切作为都公正，你的一切措施都慈爱忠诚，你审判万事。上主，现在求你顾念我，看护我，不要因我和我的祖先在你面前所犯的罪恶和愚昧而惩罚我，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，所以你使我们遭遇劫掠，俘虏死亡，使我们流亡到一切外邦人中，受他们的讥讽、嘲笑、诅咒。如今你因我和我祖先的罪行而加给我的种种刑罚都是针对事实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，在你面前没有忠诚行事。如今请你按你的圣意对待我吧，请你收取我的灵魂，使我从地面上消失，化为灰土，因为死比生的我更好。因为我听见了虚伪的辱骂，我心中很是忧伤。上主，请你救我脱离这种苦难，领我进入永远的安所吧。上主，求你不要转念不顾我，因为死了比活着看见这许多苦难为我更好。这样我再也听不见怒骂之声了。 同日，在马代厄克巴塔纳城里，拉古尔的女儿萨拉听到了她父亲的一个使女的辱骂，因为她已嫁过七个丈夫，而恶魔阿斯摩泰在他们按礼俗与她合房以前就一一杀死了。使女对他说： 是你杀了你的丈夫，你嫁过七个丈夫，但是你连他们中的一个姓氏都没有得到，你为什么因为你丈夫死了就责打我们呢？你也跟他们去吧，巴不得我们永远见不到你有子女。 当日他心中十分忧伤，流泪痛哭，便走上他父亲的楼台，想要悬梁自尽。但他转念一想，说道： 绝不能让人讥讽我的父亲说，你只有一个爱女，但是她为了许多苦难而自缢了，这样我必使我老年的父亲悲惨地进入阴间了。还是苦求上主使我死去，总比我自缢为我更好，这样我一生再也听不到辱骂了。 那时他便向窗户伸开双手祈祷说： 慈悲的天主，你是可颂扬的，你的圣名是永可赞颂的，愿你的一切造物永远赞颂你。现在我向你仰面举目，请你发言，令我脱离现世，使我再听不到辱骂之声吧。主，你知道我是清白的，我没有受到男子的玷污，我在流奇之地从没有玷污过我的名和我父亲的名，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女，他没有别的儿子来继承，他也没有近支的兄弟或近亲可以让我嫁给他为妻，我的七个丈夫业已死去，我为什么还活着呢？假使你不愿叫我死去，那么上主，请你垂顾可怜我，使我再听不见辱骂吧。 那时二人的祈祷在荣耀的天主前都获得垂允，所以天主打发拉法尔来医治他们二人，给托比特除去了他眼中的白膜，使他再亲眼见到天主的光芒，将拉古尔的女儿萨拉 嫁给托比特的儿子多比亚为妻，把恶魔阿斯摩太从他身上赶出去，因为多比亚比那一切愿意娶他的人更有权利占有他。那时托比特正从庭院回到屋里，而拉古尔的女儿撒拉也正从楼台上下来。